第四十一集。 吴嘉义的豪宅位于明潭市最繁华的宝月区，周围茂密的绿化带隔离开市中心的喧嚣，闹中取静，整个明潭都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段了。市局派来监视吴嘉义的几名警察这几天正轮班值守，孟昭跟在徐局的身后，经过偌大的庭院走进了吴嘉义的家。吴嘉义正坐在沙发上喝茶看报，鼻梁上还架了一副金边眼镜。见徐局和孟昭进来，他把手里的茶杯放下来，站起身来，过来跟他们两个人握手。 哟，徐局，孟队，又见面了。吴董，最近怎么样啊？我能怎么样啊？吴伟涵闯了这么大的祸，媒体一窝蜂的往我这里涌啊，我可是一刻都不得安宁。另外， 吴嘉义说着看了一眼门外的警察， 徐局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哪有，照章办事而已，吴董不要介意啊。说起来，还是公安派来监视我的这些警察帮我挡住了那些媒体啊，我应该感谢一下徐局啊。你们怎么样啊，徐局？ 来来来，坐下说。 来来来，我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可提的。但是小孟就不怎么样了，前几天就在盐城，小孟差点在三个杀手的围攻下丧命啊。 啊，还有这种事儿？凶手抓到了没有？ 还没有。 孟昭观察着吴嘉义的神情，暗自冷笑一声， 真是虚伪。 今天来这里的一个主要目的啊，也是想问问吴董，知不知道那几个杀手现在藏到了哪里。市局的刑侦副支队长居然险些遭人杀害，这件事情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们明潭公安一定会追查到底。 徐局说笑了，我怎么会知道凶手的踪迹呢？听您的意思是觉得这件事儿我有参与？ 两个人说话之间，孟昭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吴嘉义这间房子的内部格局。 两层别墅，每层少说也有300平米，外加周围的大片庭院，这么大的空间，是不是也会有一处像吴威涵的鱼缸一样可以藏匿线索的地方？ 哎呀，吴董别多想，毕竟暗龙的事情是小孟一手侦破的，不管怎么样，你作为父亲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最近几天我们的警察会在周边对你进行监禁，吴董你也不要出门了，个人电话也请及时上交，如果有什么需求，几位负责监视的警察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来解决。 吴嘉义面色如常，眼神却变得有些阴沉了。 警察现在办案都不讲证据了吗？我们吴氏集团作为明潭市的纳税大户，每年为明潭市的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可不小吧？省领导、市领导经常接见我，很多合作项目都等着我去处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合适吗？暗龙的确是吴伟涵犯下的过错，但21世纪还执行这样的连坐制度，简直就是笑话。至于孟队在盐城遭遇的事情，就更与我无关联了。徐局，你们这样做有些过分了吧？ 这时一直在一旁无声观察的孟昭开了口。 吴董，盐城的事情我们确实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跟你有关，只是一些怀疑罢了，我们也不会因为这种怀疑去监禁你。但暗龙的事情真的与你这个做父亲的毫无关系吗？据我所知，暗龙所有的受害女孩中有一大半都曾受过一个名为留守儿童基金会的资助，而这个基金会长期接受吴氏集团的大额资助，这难道只是巧合吗？还有，其中有一位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的女孩，虽然现在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见到吴董的照片后表现出了极度的惊恐。如果我现在说您曾经对这个女孩有过性侵行为，您肯定不会承认，但您觉得我们现在有没有充足的理由对您进行人身监视呢？ 孟昭说完，神色冷峻地看着吴佳义。吴佳义起先没有说话，片刻之后脸上才露出些许的微笑来。 哼，好，那我等待二位的调查结果。我相信警察一定不会冤枉一个无辜的清白的人，我一定全力配合警方工作，二位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这番话说完，徐菊和孟昭起身离开了吴佳义的豪宅。走到门口，孟昭又跟那几个负责监视的警察交代了几句话，然后跟徐菊上了车。孟昭说， 这个老狐狸真能沉得住气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脸色一点没变，比吴威寒难对付多了。 哼，吴佳义能白手起家走到这一步，还是有真材实料的，你拿他那个草包儿子跟他比，那是看清他了。 确实，不过这对父子俩对抗警方的方式一脉相承，都是只要没证据就咬定了不认账。唉，直接证据到底在哪儿啊？ 不是说上午去审问那个慈善基金会的人了吗？结果怎么样？ 那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说，每年他们不仅接受吴佳义的资助，还接受过很多其他公司和个人的资助，而且为了保证资金用途，他们的确会将被资助者的资料提供给资助人，方便他们核实跟进。按照这种说法，确实不容易找出漏洞。 孟昭说着又开始为证据头疼了。车子就快到市局门口的时候，孟昭看见隔着一个红绿灯路口，陆时琛正微低着头站在市局大门的附近，两条长腿看上去格外的瞩目。接着孟昭的手机一震，他接到了一个消息。 在这里吗？ 孟昭对前座的司机说， 王叔，一会儿开到大门您停一下，我下车。 徐局也看到了不远处的陆时琛，他开口道， 哎，我看这小陆没做顾问前就总跟你形影不离的，他也没有女朋友啊？ 哦，没有。您该不会想给他介绍一个吧？ 燕燕最近总是问到我关于小陆的事情。 提起徐燕，徐局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难得的慈祥来。 问就问吧，还总拿你做借口。问他最近有没有来局里找你，你们俩都去做什么了。哎呀，这孩子。 这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儿啊。那徐局，我就先下去了。 下了车，孟昭朝陆时琛走去。一见陆时琛他就又来气了，没走进陆时琛一步，这点燃的引线就距离火药更近一分。就在孟昭走到陆时琛眼前，脾气即将被引爆的一瞬间，陆时琛伸过手递过来一小包东西。 这什么？ 路边看到很多人在排队，我想应该会很好吃吧，就给买了一些。 孟昭接过来一看，是一包普通的糖炒栗子，还透着热气儿。一瞬之间他攒了一路的怒火莫名就哑火了。 你排队给我买的？排了多久？ 20分钟吧，不知道好不好吃，你尝尝。 孟昭从纸袋子里拿出来一颗，剥了壳放到嘴里，嚼碎了咽下去。 好吃吗？ 还不错，挺甜的。 孟昭看见陆时琛眼神里浮现出一丝情绪，似乎有些好奇，又似乎是想从自己这里得到肯定的答案。 听这意思，这个家伙以前居然没有吃过糖炒栗子。 孟昭又拿出来一颗包好了递给了陆时琛。 啊，你以前没吃过？ 没有。 我记得咱们高中附近就有卖的，每次周围也是围了一堆人排队，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买来尝尝？ 人太多了，我也不是很感兴趣。 现在怎么不嫌人多了还浪费时间排队？ 孟昭想着，他没把这个问题问出口。他抬手将栗子壳扔到了几步外的垃圾桶，朝市局走去。 走吧，先去看一眼局里的情况，然后我们回家吃去。 你出现又幻灭， 是挫折的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着妥协，分摇曳，把囚禁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整夜泪大声把月光交接，多戏虐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去妥协，分摇曳把囚禁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整夜泪打湿和月光交接，纪念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 皮囊， 或许我还在等着你。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